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，请不要责怪他，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是种子总会发芽的，草绿霜已白，日夕月复冬。过了两年，文帝才想起来刘璋和刘兴居从来没有受封过，于是一纸下去，任命朱虚侯刘璋为城阳王，东穆侯刘兴居为冀北王。按理说呀，刘璋和刘兴居终于由侯爷变成了王爷，实现了人生的梦想，可喜可贺。但是加冕后的刘璋和刘兴居一点都不高兴，原因很简单，这城阳王和冀北王其实都是名存实亡的王。城阳和冀北都隶属于齐地，现在的分封实际上是把齐地一分为三了。齐地本来就小，现在一分为三，你说这样小小的王，刘璋和刘兴居会满意会高兴吗？非但如此，汉文帝随后又下了一道圣旨，把刚刚去城阳上任的刘璋给活活气死了。圣旨内容是这样的，任命刘参为太原王，刘一为梁王。刘参和刘一都是刘恒的儿子。刘璋觊觎这两个地方的王已经很久了，直到现在终于绝望，结果来了个死不瞑目。刘兴居听说兄长气死之后，他不干了，愤而起义造反。但他手下那点军队对大汉王朝构不成什么威胁，汉文帝只派了柴武这一员名不见经传的小将，就把刘兴居杀得丢盔弃甲，落荒而逃。随后柴武乘胜追击，硬是活生生地把刘兴居给生擒了。可怜的刘兴居不忍回京受辱，在路上就咬舌自尽了。这件事儿就算摆平了，但有人在文帝的身边咬耳朵，说这一切都是周勃当年的誓言惹的祸。汉文帝正赶上刘璋兄弟，结果干脆让周勃退休回家了。周勃走了之后，灌婴捡了个大便宜，成了丞相。到这儿，吕氏春秋时吕后钦定的三大丞相，陈平死了，周勃退休了，沈亦基被汉文帝辞退之后，他又干嘛去了呢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吕后去世之后，靠吃青春饭的沈亦基失去了生命中最大的依靠。 随后随着吕氏家族的彻底毁灭，沈亦基只能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刘恒上任之后，任诸吕功劳大的周勃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直接把当年的一把手沈亦基给踢回家了。应该说，刘恒能放沈亦基一条活路，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的。可是呢，沈亦基不会想到，他还是不得善终。因为沈亦基除了欠刘邦的账之外，还欠一个人的账，这个账的主人叫刘长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不是不还，时辰未到。那么这个刘长又是何许人物呢？且听我一一道来吧。淮南王刘长是高祖的第五个儿子，他的母亲为赵姬。赵姬本来住在赵王张敖宫中，高祖刘邦当年从东原到赵国，当时正讨伐犯上作乱的韩王韩信。张敖当时已经被吕后钦点为上门女婿，而刘邦却对面相柔弱的他持观望态度。张敖为了讨好这准岳父，就让宫里边最美的宫女赵姬前去侍寝，这正合风流成性刘邦的胃口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，一夜风流不必细表。第二天，刘邦挣脱美人的怀抱，提起裤子就走人了，这有点类似于一夜情，双方你情我愿，完事之后拍屁股就走人，来去如风，留下一分快乐，不带走半分感情。这种一夜情对刘邦来说是吃快餐，是家常便饭，从来都没放在心上。但赵姬却因为这一夜情留下了永远的烙印，她的肚子里居然怀上了龙种。但从这一点来看，刘邦非但是一夜情的高手，一夜情的命中率也是相当的高。从戚姬到赵姬，一夜情的模式大同小异，都有龙子留下。看来这刘邦啊，真的可以当射雕英雄了。张敖虽然还年少，但听说赵姬怀上了刘邦的龙种，心里边那个美呀。对于他来说，赵姬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宝。为了把准岳父的把柄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，他想尽了办法，但是轮流照看赵姬的宫女就安排了三班倒，24小时全方位不停的服务，而且为了给他一个更舒适的环境，还从私房钱里拨出巨款修筑了一座宫殿，可以说是动了老本了。就在张敖全心全意为准岳父留下这个得之不易的儿子的时候，就在赵姬快要临产的时候，就在大功告成之际，命运却和张敖还有赵姬开了个玩笑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冠高等人谋反，东窗事发了，张敖被捉拿入京，张氏家眷也被拘禁在河内狱里，赵姬自然逃不了干系，也被囚禁了起来。由于是在狱中分娩，惊动的人不多，但狱官却是个例外。那狱官看了几十年的铁门了，也是第一次见有人在这种狗不拉屎的地方生孩子，也许是出于人性的本能，也许是出于猎奇的心理，总之啊，他居然成了接生婆了。赵姬在难产的过程中，他也顾不得羞愧了，把孩子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狱官。接着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叫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生下了。 玉官因为工作的独特性，多年来他只负责报忧不报喜。现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摆在面前了，他就马上到郡守那儿报喜去了。郡守又马上向朝廷报喜，但朝廷的结果却如泥牛入海，一点音信都没有。都说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关键时刻还得看赵姬的弟弟赵坚的表现。赵坚亲自上京，他知道以他的身份直接去见刘邦，只怕是太阳得从西边出来。于是他找到了他一个朋友沈义基。沈义基念他的旧情，就把这刘邦微服私访生私生子的事儿告诉了吕后。他以为只要吕后出面，一切就都 OK 了。但他忘了很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特点是妒忌。张爱玲曾经说过，所有的同行都是敌人，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，所以所有的女人都是敌人。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只有自己一个女人呢？虽然身在那种社会，那种皇朝是没办法的事儿，但吕后还是打心眼里边抵触刘邦纳妾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沈义基被吕后罚每晚多交作业恩赐，让你没精力去管这些闲事儿。沈义基为每天交不完的作业发愁，赵坚又为总是见不到沈义基发愁。眼看再这么一天一天下去，春去秋来，只怕愁白了少年头，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。赵坚只好又回到了赵地。在这期间，赵姬在狱中只盼望刘邦蒙赦大恩，把自己接进宫去，从此就可以荣华富贵。可是啊，他盼星星盼月亮，盼回来的却是弟弟刘坚一张绝望而忧伤的脸。赵姬的心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呢，什么荣华富贵，什么天长地久，那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一个梦而已。这一个梦醒了之后无影无踪，总是看了不能忘，过了不能想。嗨，怎么办呢？赵姬在绝望中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只留下那个可怜的婴儿让玉丽犯愁了。毕竟这个婴儿是龙子啊，玉丽的内心里边最终是正义战胜了邪恶，道德战胜了伦理。在玉丽的积极努力下，这个婴儿最终保全了性命。日月如梭，时来运转，后来张敖无罪释放，郡守派人连同奶妈和赵姬所生的儿子一起送上京城，直接找他爸爸刘邦去了。刘邦要不是见了这个长得很像自己的婴儿，几乎忘了那一夜了，于是直接认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儿子，还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刘长，长长久久，天长地久。刘长后来就成了淮南王，再后来从舅舅赵坚口中得知自己的母亲赵姬冤死在狱中。赵坚充分发挥他老鼠偷油一般的口才，添油加醋地把沈义基如何如何不肯相救，才导致悲剧的发生说了出来。沈义基杀死了我母亲，我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刘长从此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里，杀死沈义基成了他的终极目标。可是 那时候吕氏一手遮天，神医姬被吕后宠着，正当红呢，谁拿他也没办法，更别说刘长这个小小的淮南王了。可是人生的潮起潮落谁又能预料啊，汉文帝上台以后，沈义基下台了，正印证了那句老话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汉文帝接任后的第三年，刘长来了趟长安，理由是朝拜皇兄。汉文帝就剩下这么一个兄弟了，再加上身世等方面的同病相怜，两个人见面之后如胶似漆呀，再也不忍别离了。于是刘长就在长安常住了下来。其实刘长住下来是有目的的，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沈义基，但明着叫他皇兄干掉这姓沈的，仁德憨厚的皇兄肯定不同意，于是他决定来暗的。为了试探暗的可行性，他先对皇兄刘恒进行了一次考察。一次去皇城郊区的上院打猎，他不但毫不谦让地跟皇兄同乘一辆马车，说话时也不顾名分，直呼汉文帝为兄长，大有入乡随俗之势。试探的结果是汉文帝对他的无礼毫不介意。通过这次试探，刘长心里有底了，他的暗招子可以付诸行动了。他没有去外面雇用杀手、刺客之类的，而是拿了一把铁锤藏在身上，然后带着一番人马直奔沈义基的住处。已经是明日黄花的沈义基听说淮南王驱驾他的寒舍来了，赶紧出来相迎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不知道什么风把淮南王给吹来了，有失远迎，罪过罪过。醉到这里，他就真的醉了似的倒在了地上。刘长得意地收起铁锤，又叫手下割下他的脑袋，然后扬长而去。面对刘长的先斩后奏，汉文帝面临两种选择，一是治刘长的罪，砍了他的头，以敬老丞相在天之灵；二是不治刘长的罪，默认他的所作所为，以消高祖的绿帽。当然刘长也没闲着，他进行了法庭辩述，详细陈述了杀死沈义基的三点理由。第一，他的生母以前居住在赵国，冠高等人谋反之事与他毫无瓜葛，沈义基明明知道其中原委，却不肯入宫禀报，致使他的母亲含冤而死。沈义基一缄其口，这是第一条罪。第二，赵王刘如意母子枉遭毒害，沈义基身为吕后身边的大红人，理应据理力争，让双方化干戈为玉帛，但他却眼睁睁地看着赵王喋血和人质事件上演，沈义基二缄其口，这是第二条罪。第三，吕后册封吕氏一族为王，危及刘氏，沈义基却眼睁睁地看着本是同根生、相煎何太急的吕刘进行火拼，沈义基三缄其口，这是第三条罪。最后总结，沈义基前为辟阳侯，后为右丞相，深受国恩，不思图报，与国家命运水深火热之时，该出手时不出手，该说话时不说话，三缄其口，恶贯满盈，罪不可恕。 汉文帝本来就对沈亦基没有好感，现在见刘长陈述的头头是道，再加上疼爱这个唯一的弟弟，于是就默认了他的行为，选择了第二种方案，不治刘长之罪。可是有罪不治的后果就是，刘长回到封地之后日益骄恣，作威作福。于是乎，各地的告状信像雪片似的飞进了汉文帝的办公室。汉文帝没辙了，总得表示表示啊。他于是写了一封信，对刘长进行了忠告。刘长对皇兄的忠告采取的办法很简单，而边封。汉文帝见自己的弟弟不给面子，也不生气，又劝刘长的舅舅写了封信给刘长进行劝告。刘长对这封信采取的办法也很简单，置之不理。只是后来给他写信的人多了，他才决定给皇兄一点颜色看看，谁叫你爱管闲事啊。于是他派人秘密入关中，勾结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启同谋造反，并且立下约定，在长安北方的谷口行事。柴武已经好多年没打仗了，手正痒痒呢。名将一出手就非同小可呀，他给刘长制定了一个四面合围长安的铁笼计划，南连闽赵，北通匈奴，东边有我，西边有你，如此大计可成也。刘长很高兴，马上就对柴武的信使开张进行了很高的奖赏，封其印子不在话下。那信使一高兴之下，也许是喝多了，就把谋反的事给暴露出来了。这消息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传到朝廷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彭曼。 我是钱文竹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乐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你们来看妈妈了，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